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98集《步步为营》，结局上三。此时的程木一无是处地跟着哥哥们，看到几个哥哥们酷酷的、有条不紊地安排事情的时候，程木的心里不是没有失落感的。他好歹隐藏下去内心的失落，跟在程金身后，安排人封锁京城各大小出入口。兜里的手机忽然响了一声，正是程俊。手机那头的程俊只说了几句话，程木忽然间精神抖擞，他转身看向程金。 哥，我不能帮你了。 程金拿着手机正在通话，听到程木这一句，不由看他一眼，意外的挑眉。 你干嘛去？ 我要去医院研究院帮俊爷。 程木挺了挺胸膛，拿着手机去联系林爸爸。背后程火咬着一根烟， 他还能去研究院帮老大？ 这开玩笑呢。凌晨三点，京城黑街，扛着摄影机的女人身形矫健，她脚踩着看不清人脸的大汉的后背，笑得懒散。她按了一下耳边的耳麦，说道： 长宁老大，人给你抓到了，来几个人到二街把他给带回去。 马上。 那边的长宁也没有睡，他整理好衣着迅速出来。何晨把摄影机搁在大汉的背上，这才抬头看对面的几个黑衣人。他抬起右手，几颗子弹随意地散落在地上，发出几道响声。何晨单手插兜。 几位兄弟，想跟我抢人？这是我看中了一年多的人，想抢没那么容易。 对面为首的男人如同冰山，一身血气如同罗刹。他拧眉看了何晨耳边的通讯器一眼，然后抬手制止了手下。 129的人。 何晨笑得毫无攻击力。 差不多。 走。 男人冷漠无情地看他一眼，目光凝在他的耳边半上，蓦地他转身直接消失在夜色中。不远处，何晨踩着大汉的脚稍微用力，他眯眼看着男人消失的背影，略显疑惑。资料库中并没有关于男人的任何资料。不多时，长宁赶过来，他看向何晨脚边散落的子弹，拧眉道： 出事了。 几个奇怪的人。 何晨放下脚，让人把大汉抬走，并伸手勾起身边的摄影机，说道： 毒龙我给你抓到手了。 好。 长宁看了看被何晨打成猪头的毒龙，沉默了一下才开口道： 郭郎那边出了问题。 什么？ 正整理自己摄影机的何晨不由抬头。 有程俊跟地下联盟在，他那边还有问题。 病毒。 长宁跟何晨解释了几句才正色道： 现在全程戒严。 他警惕性这么差？ 何晨拧眉，长宁略微思索了一下才摇头道： 我怕是他体内很早之前就潜伏了病毒。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。 有顾惜池他们在，应该没事吧？ 这些事不在何晨的知识范围。 看情况。 长宁收回目光，何晨点点头，他把摄影机重新扛在肩上。 哎，这毒龙十分会伪装，之前是马修手里排名第三的通缉犯，身边还有其他势力的人监视，我花费了一年潜伏才将人引到京城成功抓捕，还有个莫名其妙的罗刹要跟我抢他，你好好审啊。 行。 长宁看了何晨一眼，让人把毒龙带回去。何晨朝背后挥了挥手。 我去看看我们家小孤狼。 长宁同手下一起回去把毒龙关押起来。抓到毒龙，他本该联系秦闪，可现在长宁想了想，还是把电话打到了程俊那里。 这么难搞的人物，老大你抓他干嘛呀？ 扎龙打着哈欠往长宁的办公室走。 哎，何晨他这样让通缉了毒龙好几年的马修情何以堪啊。 不过能抓到世界到处乱窜的毒龙也只有千面间谍出手，其他人都不行。 他是宁海镇712的主犯。 长宁瞥扎龙一眼。扎龙震惊地抬头。 那里有什么人物能惊动毒龙啊？莫非是大佬？但也不对啊，他那时候身份连我们都不知道。 孤狼外婆。 长宁淡淡开口。扎龙不是长宁跟何晨，对秦冉的家庭情况不了解，听到秦冉外婆不由睁大眼睛。 大佬外婆是什么人？ 闻言长宁没有理会扎龙，只是走到电脑面前，一边调动资料一边等程俊过来。程俊到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四点，他带着一身风露而来。 常所长。 程俊对待长宁这几个人都非常有礼貌。 哎，叫我长哥就行。 长宁随意地挥手，便拿了一份资料给他。 一家人，不必拘束。 程俊接过来资料，看了一眼，眸光一顿。 这是 去年我查的他外婆的资料，当初他外婆病危，你应该也知道，是因为京城要我全都被调离。 长宁看向程俊。 我知道。 程俊点头，只是那时候他没有想太多。 是两个势力。 长宁伸手指着上面的资料。 很复杂，中间转过了无数人。最近扎龙跟何晨回来后，地下联盟的人出现，我们才查清楚。但还有些地方很模糊。 连129都用了一年多才查清楚。程俊低头看着资料上的一个人，内心思绪万千。 京大医学实验室安教授。 这位安教授，他知道，京大医学系十分有名的一个老教授，没有教过程俊。但因为这位安教授一直致力于慈善，程俊听过他的名字。 嗯，我们只能调查到这里，其他都要交给你了。哦，还有个人，我刚刚审了一遍，我觉得只有你能问出来些什么。 长宁看向程俊。程俊是什么人他自然也知道，刑警大队的大哥大。程俊收起资料。 谁？ 毒龙。 长宁缓缓开口。闻言，程俊猛然抬头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